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5章，被窃听的预言，第90集。 哈利波特和金妮维斯莱好上的事好像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大多数是女孩子，但哈利觉得自己这几个星期丝毫没有受这些闲言碎语的影响，心情十分愉快，毕竟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改变。人们谈论的是一件让他感到久违了的乐事，而不是他又亲历了哪个黑魔法的恐怖场面。 我还以为别人会有更有趣的事情来闲谈呢， 金妮说。他坐在公共休息室的地板上，靠着哈利的腿，在读预言家日报。 摄魂怪一星期内发动了3次袭击，罗米达万尼却只想让我问问你胸口上是不是纹了一只鹰头马身有翼兽。 罗恩和赫敏两个哈哈大笑，哈利没有睬他们。 那你对他说了什么呢？ 我告诉他是一头匈牙利树蜂， 金妮说，懒懒地翻了一页报纸， 更有男子气。 谢谢， 哈利露齿一笑。 那你对他说罗恩的是什么？ 一只侏儒仆，但我没说在哪。 赫敏笑得前仰后合，罗恩皱起了眉头。 小心点儿， 他警告地指着哈利和金妮说， 不要因为我允许你们交往就以为我不能收回。 你允许？ 金妮嘲笑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做事要你允许了？不管怎样，你自己说过宁可他是哈利也不要是迈克尔或迪安。 那是， 罗恩勉强地说， 只要你们不在公共场所接吻。 你这个卑鄙的伪君子，你和拉文德当时是怎么回事？到处亲热，就像一对鳗鱼粘在一起。 金妮质问道。进入6月，罗恩的忍耐没有受到多少考验，因为哈利和金妮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有限。金妮的 OWL 考试日渐临近，他每晚不得不花好几个小时复习功课。在这样一个晚上，金妮去了图书馆，哈利坐在公共休息室的窗边，本想完成他的草药课家庭作业，但事实上他正在重温午饭时与金妮在湖边度过的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这时赫敏挤进了他和罗恩之间的座位，脸上是一种很坚决的表情，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我想和你谈谈，哈利。 谈什么？ 哈利疑惑地问。赫敏昨天刚数落过他，怪他打扰了应该努力复习迎考的金妮。 那个所谓的混血王子。 哦，又来了， 他嘟囔道。 你能不能换个话题？ 他还没敢返回有求必应屋去拿他的那本书，他的魔药课成绩也因此掉了下来。不过斯拉格霍恩对金妮很有好感，他诙谐地将哈利的成绩下降归于相思病。哈利觉得斯内普一定还没有放弃搜查王子的课本，由于斯内普一直在监视他，他决定暂时不去碰那本书。 我不换话题， 赫敏坚定地说， 直到你听我说完。我一直想找出是谁把发明黑魔咒当成了嗜好。 此兄没有把这当成嗜好。 此兄，你说他是男的？ 我们已经说过了， 哈利不耐烦地说。 王子，赫敏，王子。 好吧， 赫敏说着，脸颊上泛起红晕，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很旧的报纸，朝哈利的桌子上猛地一扔。 看这个，看看上面的照片。 哈利拿起那张破报纸，盯着上面年久发黄的活动照片。罗恩也凑过来看，照片上是个大约15岁的瘦瘦女孩，她并不漂亮，看起来既有点乖戾，又有点闷闷不乐。她眉毛粗重，一张脸长长的，面色苍白。照片下面的说明是艾琳·普林斯，霍格沃茨高布什队队长。 怎么了？ 哈利说着扫了一眼相关的短文，那不过是一条校际比赛的平淡新闻。 他的名字叫做艾琳·普林斯。普林斯，哈利。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哈利意识到赫敏要说什么，他突然大笑起来。 不可能。 什么？ 你认为他是混血？哦，别动了。 为什么不可能？哈利，在巫师界没有真正的王子，这个词要么是昵称，要么是某个人自封的头衔，也有可能就是真名，不可能吗？听我说，如果他有一个姓普林斯的巫师爸爸，并且他的妈妈是麻瓜，那么他就可能是混血王子啊。 对，真是天才，赫敏。 但这很有可能，也许他就以自己是混血王子为荣呢。 听着，赫敏，我知道这人不是女的，我能感觉出来。 你就是认为女孩子不可能有这么聪明。 赫敏生气地说， 我和你相处五年了，怎么可能还认为女孩子不聪明呢？ 哈利说，觉得被刺痛了。 我是从他写字的方式知道这个王子是男的，我判断得出来，跟这女孩子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是从哪弄到这张照片的？ 图书馆。 赫敏不出所料地说， 那里有全部的旧预言家日报，我会尽量找到有关艾琳普林斯的更多材料。 祝你找得愉快。 哈利烦躁地说， 我会的。 赫敏说，走到肖像洞口时又冲他扔下一句， 我首先要找的就是所有魔药课的奖励记录。 哈利冲他皱了皱眉头，然后继续凝视逐渐黑下来的夜空。 他还没有原谅你在魔药课上超过他。 罗恩说完继续看起他的千种神奇草药及蕈类。 我想把那本书拿回来，你不认为我有点发疯吧？ 当然不。 罗恩毫不含糊地说， 王子他是一个天才，不管怎样没有他的愤世秘诀。 他意味深长地摸着自己的喉咙， 我就不可能在这儿和你讨论这个了，是吧？当然我不是说你对马尔福施的那个魔咒很棒，我也不认为。 哈利迅速地说， 但他伤口愈合得挺好，是吧？很快就恢复了。是。 哈利说，这确实事实，但他的良心一直隐隐不安。 多亏斯内普，这个星期六你还要到斯内普那儿关禁闭。 罗恩接着问， 是啊，还有下个星期六，下下个星期六。 哈利叹着气说， 他还暗示说，如果我这学期结束前不把所有的文件和整理完，明年还要继续。 他发现这些禁闭特别讨厌，占用了本来就很少的和金妮在一起的时间。事实上他最近常常怀疑斯内普是不是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把哈利关得越来越久，并且有意提起哈利错过了美好的天气及其带来的各种机会。吉米·珀克斯手拿一卷羊皮纸出现在哈利身旁，把他从痛苦的沉思中唤醒了。 谢谢你，吉米。嗨，是邓布利多的。 哈利激动地说，连忙展开羊皮纸看了起来。 他要我去他的办公室，越快越好。 哈利和罗恩对视着。 哎呀， 罗恩小声道， 你认为他会不会找到了？ 最好去看看，不是吗？ 哈利说着一跃而起，他赶忙走出公共休息室，顺着八楼向前急奔，一个人都没遇到，只碰到皮皮鬼迎面飞来，像往常一样朝哈利扔粉笔头，一边咯咯笑着躲避哈利的防御咒。皮皮鬼消失后，走廊里一片寂静。还有15分钟就到宵禁时间了，大部分人已经回到公共休息室。这时哈利听到一声尖叫和一声撞击，他停下脚步侧耳细听。 你竟敢、 声音是从旁边一个走廊里传出来的。哈利握紧魔杖冲了过去，又转过一个拐弯，看见特里劳尼教授倒在地板上，脑袋被他那许多披肩中的一条盖住了，几个雪莉酒瓶散落在一边，有一个已经碎了。 教授！ 哈利急忙跑上前去扶他，他的一些闪亮的珠子和他的眼镜缠在了一起。 他大声地打了个嗝，拍了拍头发，在哈利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教授？ 你问得好。 他刺耳地说， 我刚才一个人在散步，一边想着某些我碰巧瞥见的不祥征兆。 哈利没太注意他在说什么，他刚注意到他们站在什么地方，右边是巨怪跳舞的挂毯，左边是光滑坚硬的石墙，后面藏着 教授，你刚才是不是想进有求必应屋？ 天赐我的征兆。你说什么？